怎么会这样的？莫楚尘还没有想通，傲风残花在队伍列表里的头像却已经灰暗了。 枪法不错。 公共频道里，方瑞的海无量说着。 总不能一只手生下去吧？ 叶修微笑表情回道。就在刚刚，傲风残花即将落水，莫楚尘已经做好准备逆流游上的时候，千机伞的炮口轰出炮弹飞掷，就这样，傲风残花被送出了地图，轻易秒杀。这个地方要治疗有什么用呢？叶修刚刚说过的话还挂在公共频道里没刷掉呢，结果一转眼被干掉的却就是这个没有什么用的治疗。治疗在这里或许真没什么用，但是偏离这里的地方呢，治疗的作用就太大了。可是现在他们已经没有机会感受治疗的价值了。团队赛在对手没有重大损伤也没有处于任何形式上的劣势的时候，己方却已经牺牲了核心选手和至关重要的治疗，百花面对的局面极其艰难。常规赛里这样的处境，有的队伍或许干脆就直接到GG认输比赛了，但是百花不想就这样放弃。单人赛事里他们已经输得够狼狈了，目前只握一分在手的他们实在无颜在这里敲下GG。秒杀场景对方可以利用，我们也可以，没有治疗眼下对方也没有，人数上双方各是三人，局部上来说并没有处于下风。邹远、周光义、张伟三位百花选手此时可不会再退却了，失去治疗的他们如果和星星打拉锯战可一点也不明智，此时他们比星星更需要这个场景，更需要干脆利落地击杀星星角色，才有可能挽回已经非常糟糕的局面。 抢攻！ 邹远在团队频道里一声令下，百花三脚急冲上去。爆缩是手雷引爆，傲风残花被军魔校抓走，抛出炮弹，炸出地图，一切都发生在瞬息间。百花三位瞬间理清当前形势，做出了清晰的判断，趁着星星三人立足未稳，他们立即扑上抢攻，目标正是此时相对来说距离瀑布最近的君莫笑。扫把旋风，张伟相当偏爱魔道学者的这一技能，这一次森罗飞向了高空，跟着旋起了扫把，好似旋风般的朝着下方的君莫笑卷来。下边周光义的刺客技能又在用湖光闪走位，不过这一次他不是上去抢攻，而是配合张伟所发动的攻击封堵君莫笑的活动空间，联合邹远、花凡四锦的不断射击，正在将军魔校朝瀑布方向逼去。 学得很快嘛。 叶修还有时间和他们聊两句，看起来对于形势一点也不紧张。军魔校就这样大大方方的碎了百花三人的心愿，朝着瀑布那边跑了去。现在如果有一个爆缩式的话，邹远心中看着爆缩式手雷的冷却技能却各种懊恼，如果此时可以来一个爆缩式手雷的话，冲击波足以将军魔校送出去了，多省事儿。现在呢？现在我们该怎么做？邹远就这个问题在脑中一盘算后，赫然发现他们三人想做这事儿还真不是特别容易，比起君魔校那拎起傲风残花就准确朝外扔去的抛投，他们这边三个职业全无这类技能。这样的境地让邹远越来越意识到星星选这断河地图的用意了。这幅看似大家都很熟的地图，事实上因为双方战队的职业构成，对百花还是有一些不利的，再加上对于百花战队对这图的熟悉都是似是而非的模糊记忆，这种模糊带来的影响他们现在已经深深地体会到了。这是一幅 货真价实发挥着主场作用的地图啊。如此再看居莫笑大大方方主动朝瀑布方向退让的举动，邹远顿时嗅到一股子阴谋的味道。星星如此有备而来，有关这个特殊地点，他们肯定有着相应的战术演练呢。是什么呢？邹远一边关注君莫笑的举动，一边也在不断注意着海无量和韩阴柔。这两个被之前的爆缩式手雷先飞，现在也已经重新杀了过来。他们会怎么做？邹远此时真的一点头绪也没有。事实上，他并没有什么这幅图的经验。 小心！ 邹远只能如此提醒两位队友。张伟不是一个很有才华的选手，但是这么多年的职业生涯已经将他磨练得足够老辣，这一瞬他也觉得君莫笑的从容退走大有文章，心下正在盘算，忽见邹远在频道中提醒小心。张伟大惊，已经发生了什么了吗？他慌忙地转动着视角，将星星三个角色逐一扫过，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随即醒悟，只是邹远也觉得情形不太正常，所以提醒他们。居然和队友产生这样的沟通误会，这样可不太好。张伟清晰地察觉到自己的心理已经出了状况，但是他却无力去解决。劣势、不明所以的状况都让他的心中充满了犹豫。不管怎样，还是要试一试吧。最终张伟还是下定了决心，他们已是绝对的劣势，这种情况下还不敢拼不敢赌的话，凭什么去赢得比赛呢？ 上吧。 张伟唯恐那两位也因为心中的犹豫发生配合失误，发动之前还在频道里知会大家一声。 上。 邹远也知不容再拖，答复了张伟的消息后，花凡四季一枚手雷已经甩冲追踪式，这枚手雷赫然自带着一个螺旋翼，像个小直升机似的，飞出后立时锁定了君莫笑为目标，准确地飞了过去。轰！君莫笑端起千机伞，竟将这枚追踪式手雷凌空射爆。但这也不过是花凡四景攻击的序曲，又是两枚手雷接连飞出，一个最普通的散人也会的撞击式的手雷朝君莫笑脚边丢来。君莫笑飞身避开爆破，但跟着又一枚手雷飞至。移动中的君莫笑再度端起千机伞，又想像对付追踪式手雷那样将其射爆，哪知那手雷还未飞至他面前，就突然在空中爆开。计时式吗？叶修立即知道这是一个计时式的手雷，简单来讲可以当作定时炸弹来理解，最长等待时间是8秒，花凡四锦这一下爆破时间顶多设置了2秒，衔接上一手雷的攻击，不等君莫笑做出应对已经抢先爆炸。但是如此距离别说伤害，君莫笑连一点爆炸的冲击波都没有感受到，但是这在空中炸成一团的火光和浓烟对视线造成了暂时性的大面积阻挡。叶修立即操作君莫笑就地一个翻滚，果然一道魔法射线从那团浓烟后打出，却因君莫笑提前闪避打了个空。 这老狐狸！ 张伟很无奈，他已是联盟少见的老资历选手了，但是眼前的这位对手说起来还是他的前辈，场上大大小小的花样恐怕真没什么是他没见过的，就看他能不能及时反应了。很遗憾，他们配合发动的攻势未能奏效，原本还有周光义的技能刺激七进的，奈何叶修也不是孤身一人，方瑞和唐柔及时加入战团，技能还没来得及出手就被这二人截下。唐柔的韩嫣柔正面狂攻，周光义还是可以招架一下的，但问题是方瑞的海无量还在一边猥琐，这就着实让人难受了。邹远和张伟一看这不帮不行，张伟的森罗连忙一个熔岩烧瓶朝那边丢了去， 邹远在让花凡四锦反身回敬了几枪后，更多的注意力却还放在了这边的君魔像身上。 过来了， 看到君魔像不再往瀑布那边退让，反而是反冲回来，邹远心下没有慌张，反倒是急切地盼望了起来。花凡四锦的左手中握着一个微小的遥控器，方才连续丢出的手雷事实上不是三枚，而是四枚，一枚遥控型的手雷就在君莫笑身前不到三个身位格的位置。一步，两步， 轰！ 遥控型手雷引爆，气流将君莫笑倒掀出去。邹远心头一阵激动，张伟看到更知这是好不容易出现的机会，在这一瞬间他和邹远展示出了高度的默契。邹远的花凡四锦转身朝着韩延柔和海无量发动攻击支援技能，张伟的森罗却是骑着扫把急速飞追上去。遥控型手雷的威力并不太大，被掀飞的君莫笑不足以直接飞出瀑布，更何况他还有可能使用技能来调整。扫把旋风，森罗飞至斜上空，立时旋风般的卷下，他看准了角度，如此击下可以一路将君莫笑送到边缘，然后他自己借收招的后跳返回。 多少年了，你还就是这招啊？ 频道里突然跳出叶修的说话。张伟顿觉不妙，可旋转扫把已经扫下，但是君莫笑的千机伞却刺过来得更快。 元武棍， 森罗被挑在了半空，旋风扫把被破去，张伟的心中满是无奈。这是双方实力的差距，自己只是一个有些经验的老将，而眼前这位呢，可是站在荣耀技术巅峰的家伙之一。扫把旋风掌握好的话，是完全可以避免被这样打断的。张伟职业生涯一直偏爱这个技能，结果到头来却还是挡不住来自叶修操作下的一击。千机伞划过一个圈，被甩到瀑布外的不是君莫笑，而是森罗。但是森罗是魔道学者，有扫把掌握技能，在空中是大有回旋余地的，这也是张伟心中无奈却还未慌张的原因。谁想元武棍甩到尽头，森罗刚刚从伞端脱下，还没来得及动作，千机伞就已经从矛形态骤然收回，转成枪形状，砰砰砰，三发炮弹这样贴着身轰到了森罗身上，一下子就将他推出去了好远，然后爆炸的气囊又是一路送行。 我靠！ 张伟看到森罗飞上图外空中和地图内的这距离，彻底绝望了。魔道学者是能空中飞一飞，但这距离也太扯了吧。百花战队，魔道学者森罗击杀。